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26集。 过了一阵，李寻让朱韵把无敌武将的更新资料和内部数据发给他。朱韵知道时机大概差不多了。某一日，李寻大半夜回公司，脸色看起来奇差无比。他回来后一句话没说，倒在公司的沙发里边睡着了。公司只有朱韵和侯宁留到了这个时候。侯宁跟李寻一样没出回，从来上班时的那天起就跟李寻一起在公司打铺水。 搞定，上钩了，他把 U 盘偷走了。今天的录音要发给你吗？ 不用了。 真不要？ 侯宁意味深长地说。 今天可有很劲爆的内容。 什么内容？ 侯宁扯着嘴角笑。 你自己听了，只能说天道循环，因果报应。 在他传文件的过程中，朱韵起身关灯，他想让李寻睡得更踏实一点，没想到被侯宁叫住。 你现在关灯他会醒，他不习惯黑着。 侯宁还在摆弄电脑，头也不抬地说。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侯宁敲键盘的手停下了，抬眼道。 因为监狱里的灯是永远亮着的。 侯宁看着他。 你不知道监狱是24小时开灯吗？ 朱韵愣着摇头，侯宁切了一声。 真没常识，你可以把大灯关了，给他留个小灯就行。 朱韵听从他的话，将小灯打开，大灯关掉。他回过头，看着躺在沙发里的李寻。小灯的光暗，昏黄的灯光好像让深夜的公司变得温馨了一点。亦或者，这只是他的错觉。侯宁的录音发给朱韵，在他听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在旁边站着，好像在等着看他听完后的表情。其实所谓的劲爆内容只有一句话，似乎是吴真不小心说漏嘴的。当时他跟李寻都喝了不少酒，已经微醺。他跟李寻抱怨生活辛苦，说要为自己将来做打算。他无意中透露了一句， 谁知道老高那病还能撑多久。 他说得很小声，必须很仔细才能听清楚。朱韵不能确认自己听得对不对，扭头看侯宁，侯宁咧着嘴笑。朱韵摘下耳机。 高建宏得病了。 是呗。 什么病？ 侯宁摊手。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，吉利公司压根没人放这个消息，看来是有意瞒着。 朱韵词语尽空，脑中浮现出最近见高建宏时他消瘦的脸颊和苍白的肤色，还有他不知不觉按压太阳穴的样子。侯宁回到自己的座位操作电脑，兴致勃勃道， 不过既然有风声了，那就好办了，给我三天我就能查出来。 朱韵回头看李寻，今天他回来的时候看起来情绪很差，跟这个消息有关吗？而李寻不止今天情绪差，往后的几天里，李寻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。他睡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经常一个人坐在椅子里抽烟，一抽就是半天。侯宁技术过硬，根本没需要三天，第二天就从吴真的手机里挖出了高建宏的病症。颅内肿瘤。李寻知道之后，问了一句。 良性恶性？ 不知道。 吴真手机里有一张高建宏的检查报告，侯宁看不懂，拿给李寻。李寻沉默地看完，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。朱韵也过去看，在密密麻麻各项化验数据里找到确诊一栏。 脑膜瘤。 他小声念出来。侯宁马上搜索。 哎呦，良性的。 他 语气里是深深的失望。 他还没做手术呢，大概是想拖到公司上市。 他嘿嘿笑着， 嘿，可惜了，准备竹篮打水一场空吧。 他说完，讥讽地看着默不作声的朱韵。 哎，你不会是心软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打算晚上去买蛋糕庆祝呢，这叫什么？因果报应。 朱韵一句话没有说，他回头看李寻。他沉在椅子里，只留给他一个背影。他不敢问，关于这件事的一切，他都不敢问。他不知道李寻会怎么处理这件事，是停下，还是添火加薪。飞扬的其他人都只当这件事是个小小的插曲，但朱韵和李寻跟飞扬公司的其他人不同。高建宏对他们而言不只是对手，他们之间还有些其他的东西。朱韵连续几天心情低落，某日他上班途中遇到董思阳，董思阳开着他那破面包正准备出去谈业务，看到朱韵摇下车窗打招呼。 朱政委。 朱韵看向他。 董总。 董思阳打趣道， 你这眼圈怎么这么黑啊？ 朱韵昨晚做了梦，睡得奇差，没力气跟董思阳插科打诨。 我先上楼了。 等等。 朱韵站住脚步，董思阳胳膊垫在车窗框说， 你是不是打算劝李寻收手啊？ 朱韵没说话。 别干多余的事儿，一句老话送给你，词不带兵，义不养财。 我没打算劝他，这件事不管什么结果都是李寻自己决定。 董思阳叼着烟道， 那就好，他心狠着呢。 李寻的确没有停下，在吴真拿走 U 盘后，他开始着手一系列法律流程。U 盘里放有无敌武将和花花公子的所有数据和源代码，李寻知道方志敬不可能不用。他把这些东西拿给吴真，就等同于飞扬公司的后门整个打开给别人参观。一旦方志敬将花花公子复制下来，以吉利公司的平台水平，飞扬将毫无还手之力，他们会失去目前唯一一个收入来源。但李寻不在乎，那段日子李寻比以往话更少，公司的氛围不知怎么也变得凝重起来，连张放都不敢乱开玩笑。大家似乎有个浅浅的认知，那就是公司很可能要面临一轮惊天巨变。李寻让朱韵为他准备所有关于游戏公司侵权官司的材料。其实从方志敬拿到源代码到他们改完美术资源和基础功能，至少要一个多月的时间。他们完全可以找一个律师来负责，但李寻坚持亲力亲为。他那段时间过于可怕，朱韵不敢打断他，他要什么材料他都拼命地给他弄，每天的生活都像一根拧紧的发条。他跟他一样，没日没夜准备资料，强迫自己除了工作不去想任何事情。他全部精力都投放在李寻布置的任务里，却没有注意到他的情况越来越糟。终于在高建宏的病还没出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李寻先一步累晕了。那天公司只有朱韵和张放，他们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察觉。他像往常一样窝在椅子里，李寻就坐在朱韵斜对面。他刚开始以为他闭着眼睛是在思考什么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想他或许是睡着了。白天睡觉对李寻而言是很难得的事，他想让他睡得更好一点，去拿小毯子给他盖上。他尽可能的小心翼翼，不想吵醒他，可不小心碰到他桌面上的笔，笔掉到地上摔出声响。朱韵紧张地看着他，心说他肯定要醒来骂人，可李寻还是毫无动静。朱韵终于感觉不对劲， 李寻白天几乎不睡觉，就算睡也是浅眠，一点风吹草动就会醒。他碰碰他， 李寻。 他没动静，他晃晃他的肩膀， 李寻。 他这次倒是动了，身体的平衡被打破，头一偏，身体滑下椅子，重重落在地上。朱韵吓得魂都散了，张放也吓坏了，傻傻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朱韵先一步回神，冲张放说， 快叫救护车。 朱韵将李寻翻过来，让他平躺在地上。张放打完电话过来说， 别怕。 朱韵看着李寻，一句话都说不出，他太慌了，想找人帮忙。他给董思阳打电话，董思阳没接，他急得眼眶发红，手忙脚乱又给田修竹打电话。田修竹听完他语无伦次的叙述，说， 你冷静点，等着我，我马上到。 救护车和田修竹几乎前后脚赶到，田修竹帮着医护人员将李寻抬上担架。在某个间隙，朱韵又看到李寻发丝里掺杂的白色。其实在去年年会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看到他的白发，而田修竹也很早就提醒过他，李寻的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但他都没有在意。他们都没有在意。朱韵也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，当年在美国，田修竹为他调整的生活习惯已经被完全扭转，可直到李寻晕倒的这一刻，他才意识到这一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